雪，然后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哎，红的好像，红的好像燃烧的火，纯洁的友谊和爱情。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来自郑钧的演绎。2003年翻唱红歌似乎成了一种潮流。节目的上半部分呢，咱们介绍了韩红的红专辑和郑钧的这张《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其实都在同一年发行。不过这张专辑也是郑钧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张由自己来制作的专辑，而完成器乐和编曲部分也是最多的一张。其中收录的这首点题的作品《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在编曲上运用了张亚东的编曲风格。张亚东的连续拨弦给人很懒洋洋的感觉，好像四月的下午泛舟湖上时被水波轻轻摇晃时的状态。做了录音处理之后的郑钧的嗓音更是多了一份神秘感，有一种尘世以外的错觉，适合听者保持一定距离在唱的那种感觉。那歌唱得不动声色，很温馨，像是小资生活的宣言，我的生活充满阳光。那么接下来呢，来听听这首由郑钧带来的影片《甜蜜的事业》的主题歌，由著名的歌唱家余淑珍原唱，郑钧翻唱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歌曲来自郑钧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说完了郑钧翻唱的红歌作品呢，我再为各位推荐这首大气的翻唱红歌，来自李杰创作、孙楠的原唱、郭荣翻唱的歌曲《红旗飘飘》。这位拉着小提琴来自东方歌舞团的歌手郭荣，谈到音乐人李杰和《红旗飘飘》这首歌曲，一直是心怀感激的。一次偶然的机会，郭荣在电视机当中听到了《红旗飘飘》， 从此就和这首歌曲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红裙子、小提琴、红旗飘飘就成为了他每次演出时的标志和必唱的曲目。国荣可以算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诠释出了对红旗的热爱。经过重新编曲后，在中间的 solo 部分添加了小提琴的演奏，让整首歌曲感觉更加富有国际化，大气而不张扬。接下来来听一听这首国荣带来的《红旗飘飘》。 那是从旭日上采下的红，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一张天下最美的脸，没有人不留恋你的容颜。你像明灯照亮前方的路，当我守在梦乡眺望未来，当我离开家的时候， 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优秀的红歌翻唱作品。说起国内的摇滚歌手刀郎，也曾经翻唱过一些经典的红歌，而且通过他独特的嗓音特点诠释出来的老歌更加的富有韵味。通过2002年的第一场雪而被众人熟知的歌手刀郎，在2003年推出了《西域情歌》的专辑，里面收录了一首名为《怀念战友》的红歌。这首歌曲是雷振邦为电影《冰山上来客》创作的电影音乐，歌曲以浓郁和醇厚的塔吉克风情娓娓道来了一段深沉质朴的战友情怀。怀念战友不仅仅是电影音乐的经典，更是怀旧音乐的经典。红歌大家都爱翻唱，先后有腾格尔、刘欢、戴玉强和刀郎等歌手，但是刀郎的版本要数流传最广的一个。那么接下来呢，来听听这首由刀郎带来的红歌《怀念战友》。 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当我离开他的时候，好像那哈密瓜断了瓜芽。白杨树下住着我心上的姑娘，当我和她分别后，好像那图坦悬挂在墙上。瓜秧断了，哈密瓜依然香甜，青石回来图坦还会再想。 浓浓的情谊在刀郎的歌声当中更显得别有一番韵味，这就是来自刀郎的《怀念战友》。之后刀郎在2008年推出了红歌专辑《红色经典》，在里面收录了很多脍炙人口百唱不厌的红歌翻唱作品，比方说这首《红星照我去战斗》就是选自傅庚辰的电影音乐作品《闪闪的红星》，也是由傅庚辰当年替李双江量身打造的。经过了刀郎的再度翻唱，与李双江的原版感觉就非常的不同了。那么赶紧来听一听刀郎版本的《红星照我去战斗》。 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走，雄鹰展翅飞，哪怕风雨骤，革命重担挑肩上，党的教导记心头，党的教导记心头，党的教导记 心头。小小竹排江中游，滔滔江水向东流。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后继跟党走，前赴后继跟党走，前赴后继跟党走。 红星照我去战斗，来自刀郎的歌声。不知道您是否也被刀郎那独具风味的演唱方式会被吸引住了呢？怎么样，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选播的红歌，您觉得怎么样呢？是不是勾起了您很多的回忆呢？记得列宁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那唱响红色歌曲是唤起人们的民族精神，加强红色记忆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让红色歌曲唱遍全中国吧。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最后为您推荐的这首红歌是改编后的《十送红军》，用一把简单的吉他演奏搭配刀郎沧桑而有力的演唱方式，颇具风味。这首歌主要讲述了送别红军北上长征的情景。当时词作家张世燮编创了一首《十送红军》的歌词给了朱正本，朱正本接到词之后被深深的打动了，谱曲时投入了全部的情感，整个曲子谱得相当的顺畅，总共也就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好了，今天旅行的最后为各位送上这首由刀郎演唱的《十送红军》，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代表技术叮当调度袁玲玲，感谢各位的乘坐，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一送一个红军，开枝个下了山，秋风一个细雨，开枝个缠绵绵，山上一个野鹿，声声哀嚎，树树里个梧桐，叶呀叶落弯，问一声情人，红军啊，几十里个人马，该吃个再回山。